D100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教育學院的作用不只是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家富、宇文、盧仙娜。早晨，早晨，早晨。9月1日的8:17，確實呢，真係紐約時間，當年12年前都是8點幾，8:30幾分，差不多。 剛才阿通就問我當年在哪裡呢，我當年2001年的9月9號就嘗試進入紐約的世貿中心遊覽，因為當年我就正正在美國，9月9號的黃昏大概5點多，我現在還記得時間，因為有這件事之後，我就這些記憶就成為了長遠的記憶。 當年是因為美國國務院很流行邀請一些全世界的邀請，一直都是，到現在都有幾十年都是這樣，邀請一些不同地方的，他們叫做young politicians，會覺得這個年輕的人有機會日後都在政圈裏面在那個地方有所作為，他們請很多。 我當年被授邀請，我就去到紐約，當時就看紐約的交通事務，去了很多地方。開完會之後，9月9號就搭地鐵就去到世貿，哇，多人都不得了，我說沒了，下次才來吧，下次就下次了，下次就成為不可能的一次了。 11號那時你還是不是11號呢，我就去了奧克哈馬，就奧克哈馬呢，因為有些電動的巴士是很出名，當時我下榻的酒店，我還記得那時是早上，我太太就打給我，我那時我其實早上我很多時候都開著電視看看什麼節目，看看什麼新聞什麼天氣，但那時因為起了身， 沒有開電視就在那裡開會，然後我老婆找到我，你現在在哪裡，現在沒有東西吧，我說你現在奧克哈馬沒有東西，做什麼事，你不知道嗎，我立即開電視，一開就不用想了，全世界都在那裡播，目靜口呆，而且我的酒店如果大家記得，1995年奧克哈馬有個government building有一個爆炸，我的酒店就在那裡的旁邊，所以整個奧克哈馬當日緊張到我們的酒店不准出入，我說大哥，我有Department of State那張卡，他說不行，Department of State的人來找你就行。 於是乎人們終於10點都來到下底，我們 所有的會議你以後都這一兩天都不用怎麼做事，大家就是這樣。因為我還要去很多地方，那些內陸機，當時那種，我還有差不多整個星期在美國，哇，坐內陸機，那種痛苦，炒了一些東西出來，我當時就在美國感受到那種虛怯，這個就是我911和我之間擦身而過。 當時你說911我沒有機會，其實當時真的有個planning 是去到9月12日，但後來都改了，所以有時人生的事就是面對我們這一代沒有戰禍，但是那種感覺是 是一種很沉重的你兩位當時在哪裡呢? 我還真的以為好像剛才阿通這樣說 生日我從來都不會說這些說話包括什麼世界和平甚至可能如果隨席有些人大家很開心享晒安然後問他有什麼願望世界和平我心裡其實是有一個保留因為我覺得大家說完就算數算數的意思就是我經常會做一些挺惹人厭的事我試過真的問人 世界和平你會做些什麼呢? 大家的努力加起來才可以令到一些事情可能出現扭轉 不要說世界的和平起碼我對香港我覺得對長治久安我覺得有些事我們可以做得到所以如果聽眾朋友你誰真的懂得我你跟我說世界和平我真的會問你你會做些什麼會令到世界和平我覺得你不會說完那件事就會發生這個世界哪有這麼便宜的不可能我都有真的十二年前一些的事情令到我今日可能有這個想法都會出現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你覺得生日願望都應該 不是說完就算了給一個機會你一年過了你去不去你自己一定要你這麼難得來到這個世上我自己覺得自己有個使命這個概念挺好我們都要提醒自己其實是講每一件事有什麼願望都要願望達成都應該要有一些行動宇文你當日在哪裡 我想我們三個地方全部都不同我當時是土耳其在土耳其在旅行我記得我最記得當時我回到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是下午的時候然後在街上你知道土耳其是很多回教的他們和反美的情緒是很高的我未入過土耳其過境就試過 反美的情緒是很高的那種氣氛完全是這樣然後我去到餐廳在門口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好像盧先生你那樣反應一樣是不是做戲的為什麼第一座被撞第二個被撞我不相信完全不相信這個是美國來的我真的完全不相信我想盧先生剛才提到換言之我想特別對美國政府你知道美國政府最近這個總領事來到香港這些事都不是少少的這些風波都是 中央政府都覺得你不要搞香港了，肥棒這樣，建制建就行，泛民議員建就不行，但現在好像要見自由黨。不過這樣說，胡應、仙雅，先這一點，正如我剛才說，我也是國務院當時的邀請之後，我和美國政府由起初 對他們那種民主政制的向往，以至到近幾年，我覺得他們那種，我可以用虛偽兩個字來形容，即及至到美國，雖然它仍然是一個我們值得學習的民主制度，但是美國政府那種政策，特別在中東 以及去到哪裏做國際警察這種心，大美國主義，我們不敢恭維。我們希望近五年八年他們找我聊天，我已經表達這種意見，正如中央有時候找我聊天，大家都各說各話，六四點，你美國佬怎樣，美國佬你中東亂搞，經常都打仗，一定要說，這就是正如仙雅所說，如果我們想世界和平， 其實大家都不能夠以暴易暴，你最近今次這件事，你去打他又如何呢？最終會怎樣呢？就是大家繼續打，死傷的就是繼續很多平民百姓。好啦，我們九一一的分享到此為止，我們作為一個比較沉重的對死去那幾千名的死難者和家屬，當然再一次 有宗教的祈禱，回到香港了，12年後的今天9月1日，你問我今天時間已經匆匆沒了半個小時，我們不如一會兒8點半，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們一定要大講郊野公園，亦都要希望大家參與的討論，1831138，因為為什麼呢？我相信大家 都能夠消化郊野公園是否應該用來給政府收地容易一點，因為政府改一改，然後蓋樓快脆脆，那些行山友又怎麼想呢？熱愛郊野公園的人怎麼想呢？熱愛綠化人又怎麼想呢？1831138，大家可以打來一起以事論事，因為明報今日又一次的社評還是好像 死不斷地說這個全民公決，我想問一下，我先問昨天才說不在這裏沒有討論，你怎麼看明報這個公投的所謂拋磚引玉呢？你信不信政府會做？我不信，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有一個公投打開了缺口的話，就不用那時候五區要被人剷到天花板。但我又想請教你，你覺得 明報為何會這樣一而再去寫出公投這種概念，我覺得都是事實，我覺得事實，我覺得事實，看看那個袁方跟輿論的反應，或者大家對這件事一些看法，還有我想也是借機讓政府可以就這個議題另外發揮，有所發揮，我覺得有時候這邊是事實，那邊我在專欄今天也寫，那個就在4沙煲，我覺得人士就這邊就事實，那邊就我在專欄今天也寫，那個就在4沙煲，阿通，你聽完我們九一一三位我們的 直播室分享了，那你九一一當日又在哪裡呢？我就剛剛吃完火鍋，就在酒樓那裡，就是歷歷在目的鏡頭。那時候你是阿Sir啊？不是，已經不是阿Sir了，離開了警隊了。好，麻煩你。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教育空院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了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與文盧仙雅8時40分早晨今天林伯有要務在身直播室有我鄭家富與文和盧仙雅仙雅兄這個名字我一向都覺得挺特別仙雅仙雅 你是不是大佬叫仙冠呢冠軍亞軍我沒有想過我想我弟弟叫仙殿有什麼叫仙殿可能我們又會講到這件事現在這樣問你看你的身材相當健康原來你們很喜歡行山郊野公園你都差不多有很多都走過了 都有香港的郊野公園很多都有你的腳毛足跡郊野公園這一劑我自己覺得越吹越烈越說越大大家如果你覺得究竟我們香港是否需要開拓郊野公園昨天我們其實都講了一些數據今日明報的社評再一次 詳細否覆否白究竟我們日後如果要興建10年興建47萬的住宅單位我們的地何來呢其實他講了很多的他將香港現在我們總體有1100多平方公里即是有11萬多公頃當中26000公頃就已經建設 其他閒置甚多包括1100公頃丁屋地 1200公頃的官地 2700公頃的軍事用地 300公頃的中地 全部都可以發展 至於其他約8萬公頃仍未建設的土地 農地有6800公頃 你只看這些數字你就覺得其實香港不是完全沒有地不過呢 整體整個明報的社評就說 你要跟軍事用地說嗎? 你要跟丁權的人說嗎? 不行的即是個個都不能動的那是不是跟很喜歡行山的盧仙你都不起公眾所謂走少一點不是沒得讓你走 公眾就可以蝦了,是不是這樣呢? 我想政府經常有一句說話叫迎難而上 迎難就不是迎難我想說迎難而上不是迎難而上如果真的迎難而上剛才說的那些可能在說丁地也好高爾夫球場地私人會所地接著還有軍事用地其實很多是有機會可能是納入規劃裏面或者可能是拿回來徵用回來做但為什麼不做呢不做原因就是因為怕 很多事情可以怕例如得罪權貴或者阿爺不喜歡諸如此類的事情你想想這個政府我想的就是其實你真的想他會迎難而上嗎他不是的他最重要的就是做些什麼呢就是說他自己覺得他可以安頓得到但事實上每一次出來的效果是不行的他永遠最終就是與民為敵他就是很低估民眾在這些事情上到底他們的反應甚至他們的力量在哪裡 每一件事搞到最後就是自己就拿來我為什麼說迎難而上呢就是他自己就明明那裡是一個淡利的他就想不如這裡可以蝦得過就衝過去誰知就是我覺得市民是你可能當真是偽民也好我這麼多偽我都一定可以告訴你那個聲音發出來是可以給到這個政府知道其實我們真的不是那麼 這麼好蝦的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他永遠都是自以為捨易取難但問題是他每一次由他短短一年期間我們看到大部份最終的結果呢 他只是捉蟲你想想2009年那時 大陸世灣那 老年城其實對於環保來說尤其是保育我們香港稱之為後花園那場戰役是非常重要的正正就是民意你剛才所說民意我們用民間的力量 令政府縮沙退步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場戰役明報正所謂做糧粉報你看到梁振英最近說話都說有報章甚至說是公投即是說明報大哥明報當然要吃著想但明報整份今天的社評其中有一個關鍵的點就是剛才我已經說過了你 權貴你就不敢動他一直這樣寫這麼多地加起來有5300公頃聽起來好像很多不過根本不可能想像這些土地會全數由港人共用因為丁屋地和軍事用地即使原居民駐軍與中央深明大義願意撥出一部分相信數量也不會很多況且現在的氛圍 也靠難出現無私的樣地大哥心明大義這些人就不心明大義這些人就不肯讓出地5300多公頃你就不敢動這些地接著我們的郊野公園盧仙亞這些他不會走的他不會出來吵的我告訴你我昨天都說過如果他真的夠膽呢 我相信行山友一個拉一個手手拖手圍著其中一個郊野公園給直升機拍下去萬人保護郊野公園行動我想你再一次這個政策是焦頭爛額所以我是不相信的兩位我是不相信政府會當然你說政府有時是很傻的 你看怕他不會做的事原來他真的做的所以他才衰到這樣民望你會看到原來真的會蠢到這樣因為他完全掌握到民情掌握不到之餘他覺得自己自以為是因為今天已經有聲音有報道說原來梁振英真的叫官員我們可不可以將郊野公園的界線劃退後30米 我希望他真的要懸崖勒馬而大家都可以你覺得你都頂不順你也不順或者你相信很害怕我要保護郊野公園你也可以打來1833今天另外還有復過你剛才說郊野公園其實我自己的感覺我真的很慶幸這件事因為你想想盧斯亞你自己有行山的經驗我自己也有的我最記得就是海下的時候我想所有行山的人都會有一個這樣的經歷 到下午的時候你站在海下灣那水是不過你膝蓋的但是是一個很大的面積你站在那裡有海星圍著你轉的你這些香港已經被人說是阿里爆煲的地方香港的貧困人口有百多萬 你叫人們出去旅行嗎去減壓嗎有這個可能性嗎郊野公園就是這些老百姓去的地方難道叫他阿里爆煲的時候去哪裡好像大陸那樣我覺得這一句一個郊野公園的開發今天明報另外當然就是糧粉分歧林超英就說想法如思想的癌細胞 劉炳章就說人家說1%他還厲害他說2.5% 有志者是鄧景成你想想做了應驗現在開始做諮詢會有志者鄧景成他做警察我想他就飛虎隊那一刻開始他都沒有想過自己應該有機會做到一哥誰知原來一路做黃金直升機 一路扶搖直上做了幾年的一哥一哥我有一個小小的一則小故事讓大家明白一哥的為人這個前一哥的為人這個人我認為這麼多個一哥我比較要熟一點因為他喜歡踢球當時是陳志思專門找他和這幾個以前踢過警察的甲組來幫我們立法會做外援所以我們有幾年的足球員足球的緣分大家聊開一次踢完球鄧景成就說我們說開我們對年輕人的年輕歌手真是沒誰認識你知道老餅說了什麼他有一次真的很瘀有一個主禮 旁邊有一個很高的女士她不認識的差不多跟她差不多高你知道鄧景成也不矮但是她看到台下有些人你知道看到一些高的我覺得姓陳不是這樣她看到下面有些年輕人在舉牌你知道看到偶像她又看到 有個I字有個G字他很奇怪打算跟旁邊姓梁的不是姓陳又沒有什麼兩句站在台上做大家如果做主禮你也知道你當然跟旁邊聊聊天就感覺到好像舒服一點不然就很冷站在旁邊跟旁邊的女士說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又知又喊又知又喊那位又知又喊又知又喊的支持就刮住他了你不是我都不認識吧鄧景成後來就知道自己很軟說回這個故事這個不用道歉你不用道歉你不用道歉 鄧景成是一個埋頭苦過在警隊裏面闖了一番他自己的事業他做過什麼交野公園的委員會主席我對他這些諮詢委員會坦白說我不覺得有什麼期望我一向對這些諮詢委員會沒什麼期望 但是過去這些諮詢委員會,這個郊野公園的諮詢委員會,過去都有學者或者是環保團體的人去做 但是這次找Sorry Sir去做 是不是真的準備,正如我昨天說,他遲早都要出來Sorry呢? 是不是這樣? 雖然我不相信政府會這樣做,真的要郊野公園 但是是不是真的要找一個出來,又夠厚面皮 說對不起橫念都說慣了先穩定養兵千日用在一個sorry我們不如昨天講這個郊野公園 CY好 林鄭好 你想想全港第一二把手都出來在叫陣 說這件事都不得不被大家真的要小心面對 雖然我們大家就 我和仙雅和宇文我們仍然覺得賊佬視沙煲他給他肝幹他做膽也不夠膽但是你看他國民教育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死就死了人民完全跟市民脫了節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輕心不如我們聽聽CY怎樣說郊野公園不止保育那麼簡單 郊野公園的用途大家知道在我們香港1100平方公里當中佔了一個相當大的面積如何平衡到社會各界的意見反映或者維護我們整個香港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所以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而所以有關委員的背景也不一定是只是 保育就可以的不是每一個諮詢的委員會都是由委員會的所謂專家來擔任主席的其實鄧景成先生已經在這個郊野及海岸公園的委員會工作了兩年 他個人對於這個工作都是非常投入。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退休的高級同事肯在他們退休的生活享受他們退休的生活之餘，是給那麼多時間來做我們的政府的諮詢工作，其實應該值得社會支持和表揚的。所以我真的不希望這個委任是帶來了不必要的揣測。 不必要的揣測，喂，有時揣測就是揣測啦，你不用叫我們不必要，我對號入座的，我真的是揣測的，我大佬，因為他這個形象真的不斷說 sorry 的嘛，他說 sorry 覺得人錯了或者部門錯了沒所謂啦。但是呢，大家怎麼看林超英這句想法如癌細胞呢？這個我不敢說是否超級涼粉、但都是曾幾何時撐 CY 撐到最近，差不多跟大班打上來，跟大班在某一件事上都繼續撐 CY 的、你怎麼看哇這件事？所以我就覺得呢，怎麼會郊野公園搞到涼粉這樣的分歧呢？很明顯都是賊佬試沙煲之餘，都是想引開注意力而已、我認為是這樣，即是將這件事整體淡化其他那些醜聞、劏房、即是 BVI 公司、我認為是這樣的，整個走勢就是這樣的走勢。 但會不會相信呢，即是這個超級涼粉真的是醒覺了呢？ 你覺得他是我都是這樣看我就不是很認識林超英。不過林超英的人呢，是一個有怎麼說呢，我從他的公眾的談吐，我覺得這個人呢是有那句說一句，他是比較 有所堅持的，就我覺得他有 他是直率的，他是直率的，他真的想到什麼他就說什麼、所以可能他真的過去他真的想給個機會給梁振英，但是看看喂不太妥，再加上喂大佬你不是嘛，郊野公園你要這樣開發，你不是老生癌細胞啊大佬，是不是這樣想呢？我希望是這樣啦， 我們都希望啦。 喂，那港大地理系副教授吳祖藍，這是我師弟來的，中學師弟， 你中學師弟， 我跟他就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都很著跡於環保的工作，但最近這幾年都已經低調了、他就說應該先檢討可不可以開發郊野公園和城市間緩衝的土地、無需過早討論開發郊野公園。這個說法呢就是騎場大佬，即是緩衝。什麼叫緩衝土地？喂仙雅，你要行山哪些緩衝土地啊，大佬？ 條馬路應該是。 係啦， 喺個郊野公園，我好清楚就係邊度係郊野公園，出面嗰條應該係馬路嚟嘅。 係，咁所以有時咧，吳祖藍咧呢一類咧，佢因為係撐 CY， 佢對於 CY， 既然你咁講咯，我又唔好意思一巴勝你啊，即係林超英就堅啲啊，話你生 cancer， 但我又唔好意思啊，係嘛？我仲希望撈一官半職，我唔知道你咪真係落馬，都係講下啲門面嘢，講下啲即係少少緩衝地帶。喂，咁你點解唔大家講講？我哋不如爭取喂170公頃嘅咁嘅粉嶺高爾夫球。喂，那個你就已經可以，喂，六個荃灣那麼大啊，大佬、有沒有搞錯？你想想，我開頭都不知道原來這麼大，既然這麼大，你一點都不動，有些人說，喂，你不用動曬，你170公頃，你一部分都可能幫到很多了。那接著我剛才我講幾千，5800公頃，你是要動郊野公園呢？ 哦，富哥，你咁樣講咧，你知唔知尋日李兆基講咩？即係當被記者咧咁樣嚟問嗰陣時，佢話咧高爾夫球場咧一個唔夠嘅，起多幾個咧先係國際城市嚟噶。 唉，不過咧，李兆基即係最近嘅，一陣間我哋都可以花啲時間啦，特別係先喺度對於金融地產，我哋都可以表達一下。即係佢，我相信他是有誠意想做些事的，不過不其然的人都會覺得某程度上你都可能是跟自己的商業利益掛鈎，那你是要做得好看看的話，我就奉勸四叔就不要在郊野公園裡面跟政府一起瘋了、不需要說、1% 都不是很多啫，這些就不需要說的了、否則的話他現在某程度上，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顏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宇文、盧仙娜。信報今集講到，梁班子變成什麼呢？門班子，隱瞞的門，一味不公開的資料。今集這樣講的，在美國白宮的官方網站上，有一個名為 透明和開放政府的行政部門和機構首腦備忘錄。顧名思義，就是說奧巴馬總統在備忘錄上講述政府致力預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政府開放水平，要做到透明、開明、開放。政府就應該要透明和具參與性和具合作性。估不到奧巴馬短短一篇的備忘錄講出了現在香港政府一個沒辦法達成的香港夢。現在香港政府 由上即是行政長官下面的司局級和各個部門都不再是開放政府的概念做事，好像就是走向一個不透明、不公開、不開放這三個字，意思就是同樣有困局。最明顯不過就是說說幾年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發言，政府日前毫無徵兆秘密委任新一屆的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成員， 当中警务处前处长邓景成担任主席，在这件事上政府并没有按惯例发出新闻稿公布委任名单，只是一般公众很少查阅的宪报中刊登了。当梁振英在会见传媒的时候，有记者两次问他为什么政府这样的安排没有按惯例发新闻稿通知，以及政府为什么没有发新闻稿，好像惯例通知传媒，梁振英一样突然选择性失聪。 政府偷偷繞過傳媒都不是新鮮的事，最近有關於行政會議利益申報的新指引都是這樣的。今年8月，特首辦將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及存在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及款待個案的指引上載去特首辦的官方網站，但特首辦的動作就只限於上載，都沒有按一般程序通知傳媒召開記者會。 同樣，記者昨天開始質疑最近警隊得到最佳公眾形象銀獎涉嫌是造假。我問過公務員事務局有關評分準則，公務員事務局就不肯公開詳情，令人質疑有關的評分是否公正。另一方面，記者都質疑過發展局長陳茂波日前撰文所講的智庫講座 究竟是否真的呢？是否存在的呢？亦都問過有發展局這個論壇的有沒有一些舉行的詳情，發展局都是說拒絕交代事宜的。記者再追問發展局提供那個講座的主辦單位，不如我們自己叫他吧，即是說就是舉辦講座的智庫組織的名稱、活動日期、時間、地點資料等，還有問7月獲得邀請出席那個智庫舉辦的土地供應講座的講法 是否虛構的呢？發展局都一一拒絕回應，但就沒有否認講座不是虛構出來的。一個政府沒有透明度，沒有跟公眾共同參與的機會，沒有跟公眾之間的合作性，試問又怎樣向公眾交代政府正在做什麼呢？正如奧巴馬所說，透明度是出眾問責制，以及向公眾提供政府正在做什麼的訊息。 所以如果說現在香港政府要再開放政府那裡是追趕美國的話，記者只能夠很痛心說一句痴人說夢話，痴人說夢話，究竟這個政府怎會有透明度啊，真的不用想了，這個政府已經去到一個我想他預了挨打， 亦都知道阿爺他未找到人，又或者根本無暇去找人，沒有時間，國內有很多問題要搞。 你不要再衰下去就可以了，你不要再弄些大大煲的事情，政改麻煩你做好一點就算了，閉上眼睛，現在他們要想的就是2017普選找哪個人，不想增煩添亂。所以我再一直看很多報章的分析，兩位，我看到今天《信報》說明報的溫馨提示梁特 打交野公園的主意這一篇大部份都是我們跟我們的估計都很接近，都是用明報來做打手。但是老紀，信報老紀，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抄了些什麼。他抄了今年3月23日， 陳茂波一早就跑兩場，先後接受兩個電台訪問，你知道當然是商台和觀台，提出以3招來增加土地供應，當時他說的就是填海、人工島和將一些設施搬進岩洞。當時主持人問他，有個說法七成都是郊野公園用地，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想？第一，陳茂波就沒有糾正這個七成 這個說法沿用，可能主持提他又不熟功課，然後在他腦海裡經常都說主持都是這樣說，沒理由錯的，都很七的，不過我們三位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些口水的人士， 有時我一定是，就算我當年開立法會都說，我引用到數字，我一定說一句，我這個數字是我記憶所及，數字真的有時很難，很難，真的你說百分百沒有完全沒有錯，但是有時如果你不敢肯定，就一定要包這一句，但是陳茂波肯定就以為主持是這樣說，以後他已經入了腦了。 他跟著怎麼說呢，他說不可以說不想，又想，一方面郊野公園都面對和填海一樣的問題，亦都有環保團體同事們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反對。第二，特首梁振英在參選時有個承諾，在這一屆政府是不會去動郊野公園的，不會去動，什麼叫動呢，即是究竟在通的角度動 有不同的看法，在梁振英的角度動，有可能有回來就動，回來就動，有一種說法，什麼叫這一屆不會去動呢，就是說現在這樣說，我那時候說這個動，我說沒有動整個郊野公園，我們已經動少少而已，不算動，把它退後30米，是這個退後而已，退後，是重新劃界，沒錯，不是動，接著第三， 其實這句有很多語病，整句我不太明白，不過總之我聽了也不太理解，不太理解，不過我看過，所以我大概知道，所以他特意說遲的往後這個選項現時來說填海是比較野公園好一點，其實有機會可能考慮，應該沒什麼特別情況的話可以是一個其中考量，真的先考慮，可能填了海之後然後再來起這件事，沒錯，先跟鍾國基再說一次，你剛才說一句你再說不到了，即是說呢， 這班人的藝術語言，當主持問到他的時候說到這一樣，觸動到填海的問題，他就會說人家猛追問，郊野公園你們是不想嗎？他說是啊，特首沒有說過不動的了，這一屆政府，還有又斜又高，配套又不行，接著第三，這樣說已經填海先啦，可能會比郊野公園好一點，這就算漏了嘴。 是不是現在很明顯，你亦都找有些林超英之流，有些是做黑臉，有些是做白臉，林超英到時就可以出來就說，是不是我是糧粉，我講一講他就真的會聽，不要搞郊野公園。 填海、人工島、就是這樣。我始終認為以梁振英和陳茂波這兩個人的公心計，特別是梁振英這個人，他真是公心計，他一直在計算怎樣能夠令到他自己的民望不要繼續跌， 不要再繼續討論他的潛建，他的潛建還未搞定，大家升了，他的民望升了，是不是因為計算？我不知道，總之大家已經不記得他的潛建，因為香港新聞太多，亦都開始對陳茂波提這件事，人們開始罵陳茂波這件事，人們罵陳茂波這件事，思想腦細胞， 跟他那些BVI、他的家族的生意，接著來一招，回馬槍就去填海，這樣又不行，那樣又不行，大哥我們要住的，我們要土地供應，那怎麼才行，大家不如想想是不是填少少海，就是這樣，我覺得整個部署政府是從這個角度來去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老紀，他就說聽完陳茂波翻查他的紀錄，兼且看到劉炳章另一個糧粉說還要拿2.5%來增加土地供應，他的結論我就不敢說是不是完全對，他的結論就是這樣，究竟發展郊野公園土地有沒有官方立場， 究竟是人術其他意見，還是有些人正在協力製造主流意見，答案已是寫在牆上。我猜他的意思是想製造既定事實，成為主流意見，做個勢出來，但我覺得他這個勢，他心目中梁粉或者梁振英，他是一定最終不夠膽動這個郊野公園。 不過可能是做個勢出來，既然動不到郊野公園，我就動填海，動這個所謂主流意見，所以大家不要被他困到，我覺得我們是要，市民是要出聲，要向政府喝住他，如果不是就被他這樣玩法，真的不是辦法，所以請仙雅你也要動員行山友， 手攜手 動員行山友，施雅剛才說自己是行麥理浩徑為主，多數了，因為11月份我們的行山很多行者，那天我們之前都會練習，通常都是以麥徑為軸心，但現在你說麥徑的話，不得不提麥徑是以誰為名，大家都知道，麥理浩，麥理浩前港督，現在都是行山友。 他行山，而且他已經說了一位陳港督，大家還有很多很多的，很尊重，包括我們都覺得，如果不是因為麥理浩，我們都沒有一條麥理浩徑，他也真的已經在說40年前，1943年的時候，他已經是頒布了跟在立法局那裡已經說了，發表一些他自己對於香港接下來發展的一些想法，其中一件事他提到，今天我覺得值得很多，竟然說郊野公園是否應該去研究一下，去動一下其他的，當然已經是說到，青山綠水是普羅大眾都可以享受， 40年前作為一個殖民地，即是香港官員來香港，只不過過客的身份，不會說什麼生於斯、長於斯、搵紅衫魚煲湯那些，都不是。現在港人治港，到我們自己當家作主，但對於我們自己的地方，反而我們用一個普通的態度，就是用得就可以拿來用，但是有些人可能已經是這麼多年，他們已經是享用利益，我們又不敢去問他拿，到底是什麼回事呢？我覺得這個真的想到底我們的政府是這麼多年裏面是進步了什麼呢？還有剛才也再提過，就是以前可能所有事情我們沒有 以前政府是不需要開誠布公的因為他在做所有事情他都清清楚楚就是放在新聞公佈或者可能有發布但現在這個做法就是開始慢慢我們見到委任的又不會去公告甚至可能有些很緊要的規則關於利益的收受那裡又是很隨隨意意地可能被一間報紙好像很獨家的無端發現我相信這個都帶有 跟那些智庫人士、友人說其實都差不多了我覺得為什麼我們整個世界或者可能所有的社會已經向一個更加開放和透明的去走我們是每況月下我們甚至看回很多比起四十年前都不如的到底是為什麼我覺得這些是很值得我們真的去想的東西這個不就是我們講了很久中國化或者大陸化那樣東西我沒有講這個當然你現在呢 完全就是為誰去服務開誠布公這些很好識的完全是大陸的語境但預計到現在整個特區政府就變成一個鍵盤政府剛才你在後面四十年前那段中文裡面是有青山綠水四個字我想今天是找不到這些字因為他是不知道用了很多字你都看完之後其實你不知道他想說什麼其實很唏噓聽完你說引述一個殖民地的官員一個港督 所以你很難不能避免地有些人繼續服這個龍絲旗有些人會真的你在香港居住現在你看到所謂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完全是幻影簡直是跟事實不符睜大眼講大話你只是這個小小的土地解決土地的問題 你真的搬一些數字出來看到,你真的不是完全沒有其他給你選擇 麥理浩當年說高爾夫球場是少數人他當時已經是這樣說貴族滿意你那些你就不敢動你還是政府在收緊象徵式 租金還是,那些小數人有錢人,一年給幾百億,拿來換取,你沒話可說,政府又收地,麻煩你用錢來 走出來跟他一起抬轎接著就說土地事宜涉及太多和大量利益各方有一己以情大哥啊既然你說是一個很大的利益為什麼你又要犧牲大眾公眾的利益來去迎合少數的這些人的小眾貴族的利益或者丁權的利益 那900公頃那些丁權的地要怎麼解決喂為什麼一定是你現在是不是真的香港既然沒有地很多不是原居民眼白白進到新界那些新界的丁權可以你令到整個社會撕裂所以這些問題政府不會考量而是打這個郊野公園的主意我覺得簡直是你不要找我們笨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政府繼續這樣玩下去看看明報會怎樣或者梁振英今天又會說些什麼如果他繼續這樣玩十月開來立法會來是另一個國民教育的翻版我相信而且十月十一月是行山好日子我相信如果我是你說開這個樂師會是真的 我一直說起藝行者其實我也很喜歡行山的當然我現在不夠膽跟施雅達我聽他這樣說我知道他一定行得很好不過當日立法會有五個傻佬一個叫陸冠豪一個叫朱友麟一個狄志遠一個李永達一個鄭家富 大家說不如一起行山吧,藝行者籌款吧 1999年我還記得 1999年小弟39歲 我自己膽粗粗只是練過一次半次想著算了都沒有時間練大家都沒有時間練 究竟1999年的毅行者小弟走了多少個小時呢 9點半後回來跟大家 血淚史就是簡直是告訴你等交給阿通講交通這些血淚史其實是醜事來的坦白說走完就不會了我的假設是走交給阿通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 教育空院的作用不只是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與文盧仙娜9點41分兩位其實為何我剛才要說毅行者這段故事呢雖然好像我這個論證節目我告訴你我認為有些泛民的同事我是有點不滿做泛民應該有一種堅持我不是說笑的 我真的覺得你可以反映到為何我的擔憂泛民能否堅持到底爭取到普選你連一個毅行者你都可以離我而去的話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小小的背景從郊野公園藝行者以講到泛民裏面是否有這樣的毅力去爭取普選富哥你應該早點說九九年是嗎 所以我也很有口德你今天說開我才說現在我們接通我的另一個泛民的老友陶君衡我不知道他走過藝行者沒不過找他來就是因為昨天我們找他上講國寶扣留香港人匯款給李旺寧的善款究竟去了哪裡陶君衡一定有些消息可以告訴我們早晨啊陶早晨啊陶 喂睡醒了嗎睡醒了等你昨天啊你還好說我們就是說你還沒睡醒一早約了你你知道我們這麼熟沒有約我之前沒有人找過不是不跟你追究了現在李旺寧的善款究竟怎麼搞 他就說我幫你跟他回來相對好一點因為其實我們7月的時候已經收到他們的訊息的時候但一直我已經不動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擔心你知道湖南那邊發生李旺陽的事件再加上我們去年有些香港人上去的時候那些國寶都非常之候很粗暴對待我一直就 不想影響到他們的情況所以一直都沒有公開這件事其實是他們自己告訴香港的明報才得悉了整個情況那即是說現在你的消息就是匯豐說會給我們匯豐說會給我們幫我追回那個中國建設銀行拿錢回來機會大不大他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但他昨天給電話的時候,張康之有誠意,叫我們快點填張表格 如果你未填得切的時候,不如這樣,我口頭上錄音,我幫你先做了這件事 理論上應該可以的,收款人又說看不到那些錢在帳戶上 而我的錢也扣了 不得而非,人間正法,這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你之前,我想問一下,這次是否第一次的會上去,還是第一次 但你們有沒有再希望 我不是想拿一筆錢的，我真的想匯到給李旺寧，你一定是想把錢給他們手，給李旺寧，不是想拿回那麼簡單，這個捐款，那你有什麼工作想做呢？ 一直拖了這麼久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方便，我想有人跟進他們的事件，所以他們不方便，直到今年的大概是五月左右的時候，我才收到他給了一個銀行戶口，給了一個名字，就說你不如你轉進去。我最初其實有點懷疑，不過既然他們給得的話， 現在的情況應該是會好很多，所以我就決定轉過去。如果收回來的話，我就會用其他辦法，不會令到他們有麻煩的情況，因為根據報道都知道他們的經濟環境是比較拮据，所以希望可以盡快想辦法去做上去。會不會親身拿上去？ 再想其他辦法，總有辦法。好了，即是說你最新的消息，匯豐就通知你填張表，他就會有把握和你拿回，說有把握，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沒有把握，是吧？你最新消息要靠你了，有些什麼就告訴我們，聽和如果真的拿到，看你有沒有什麼新竅，還有我覺得 李旺陽是一件這麼不幸的事，竟然我們香港人想去令到李旺陽的家人能夠生活好一點，我們做些事都不行，我覺得這個政府真是沒什麼人性，你問我就是。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建設銀行，你是銀行，除非你明白那些是黑錢或者是銀行，你不可能連他們家人 在戶口到目前為止是看不到我們進去的錢，是不上不下的錢，匯豐在我的戶口裡扣了，接著那些錢就到不了人的手，你中國銀行是什麼銀行來的？即是說匯豐就沒了錢了，即是匯了過去了，但是那邊又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的，沒錯，但這些都很正常，如果不是的話，你想想上面的官為何錢要拿來香港，沒錯，如果銀行可以按照一般銀行應該要做的事去做的話，他不需要在香港另外要開戶口，或者可能在瑞士開戶口。阿圖，除了錢之外，李旺寧他們現在家人的情況是怎樣？ 我聽到跟開中國版的傳媒港台，他們非常的拮据的生活，沒有正式的工作，也不斷被人監控。現在一年之後，他們相信可以匯到錢去戶口，可以解決生活的問題，但到目前為止，原來仍然包括自己的戶口和生活環境，仍然受監控。 我想那些戶口，即是都是被人，本來我們以前的做法，我們就可能一收到這個消息，我們立刻去中聯辦甚至乎去中國建設銀行抗議，最大的擔心就是對他於是無補之餘，還可能害了他，可能還害了他。你說這個共產政權的角度底下，一個無辜的人，連一個家人都有這樣的 對待，你說真是挺唏噓的。好了，多謝你了，希望以後你一有消息盡快告訴我們，你是D100之友，祝君衡，多謝你。今日李怡評論力挽狂瀾，莫被內地傳統基因同化。 你只是今次看李旺寧捐款事件，你說如果日後我們的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東亞銀行都是這樣建設的，那怎麼辦呢？我們是不是要現在要喝住先呢？我們聽聽李儀這個評論。 蘋果社論今天李儀寫到力挽狂瀾，千萬不要被內地的傳統基因同化。 他提到导演蔡明亮凭着电影《郊游夺得威尼斯影展》的评审团大奖，发致谢词的时候这样说，多谢两个国家台湾和法国。记者会到有一位中国记者问蔡明亮怎样看中国的电影，蔡明亮就说每个国家都可以创作好的电影，但基本条件是自由。他说他非常祝福中国导演有更多的自由。 他说有同中国记者讲到自由的问题，他说他们都很自由，在其他人眼里面艾薇薇才是最自由的人，即使他坐监的话他都是最自由的。讲完之后全场拍掌，记者会之后蔡明亮被问到他怕不怕因为这段说话被中国政府封杀，他没什么表示，只是说没有，这个是我应该讲的。 李儀就說如果對明知道的人或者是裝聾作啞，為了迎合政權撈取利益、賺著數、掩著良心講假話，即使獲得功名利禄，過著虛榮的生活，被人羨慕的一個態度的話，但正如作家張愛玲所說，最可惡的人 世界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人，因为他没有独立的思维，没有独立的人格。大陆的媒体在报道蔡明亮得奖的消息时，全都是山竹的支持当中，多谢法国和台湾这个说话。当然没有报道他在记者会上关于艾薇薇说的话，因为主持大陆媒体的都是不自由可怜的人。 这个礼拜中联办主任张显明批评到香港人创新竞争力差强人意， 呼吁年轻人不要只挂着玩微博 WhatsApp， 要敢于创新。这番说话当然不是没道理的，但由一个代表拒绝自由的政权的人士来说就有点滑稽了。看回过去的成功，正是在于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批判精神，促使到创意无限。 在2008年台湾大选之后，大陆有一个署名恶海的长篇评论，题目就是第三次共和，由台湾讲到大陆，讲到香港。文章说中国的前途不是被那些制度和文化上的异数为内地传统基因所同化，而正正就是在于怎样等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渐影响内陆各地，甚至是中央。 我们显然更加乐于见到山西变成香港而不是香港变成山西。李仪就说香港制度和文化上的异数为内地传统基因所同化，自由是退色，创意低迷，中产的移民逐渐显现。香港年轻人奋起的本土化抗争、占中的争取真普选，正是力挽狂瀾，想拉住香港成为山西这个大的形势。 大的形勢，究竟香港這條路怎麼走？李儀很多時候在評論都或多或少覺得，究竟強國人民在我們香港衝擊我們很多方面的硬件軟件。今天其實另外有些衝擊，講到辣椒又或者四叔 捐地又有另外一種新的建議。四叔我覺得這個人，他的形象當然要問李嘉誠，李嘉誠經常說撤資，四叔經常說捐地，究竟誰好呢？大家撤資當然不得人心。 捐地有時被人感覺想拿好處， 但是他捐下捐下，他說我希望你都明白，恆基當然想希望有一些發展，他有些東西都希望為年輕人。現在他甚至說為老人家，再說多些，建老人院，很多東西。接著他還說撐辣椒不要那麼快撤走，等樓價跌一兩年這樣才撤走，這個 又跟其他地產商好像有些不同是不是這樣呢不要緊我們雖然有聽眾但我想聽聽阿仙雅聽完你我真的很想了解商界怎樣看究竟四叔捐地或者撐辣椒這些問題他整個形象上你覺得他跟其他地產商可能又不同他撐辣椒照計他沒理由這樣撐辣椒你又怎麼看呢 佔地中環那些就是可大可小有時都未然這些都不是重要得那麼緊佔中佔中不是整世佔了佔了只幾個小時我沒想那麼長有時大家佔地中環玩玩那就算了我不怕了我沒什麼大問題郊野公園的實在就有時要遷就一下才行因為 交易公園就佔地很大幅的接著市區那些一個秘書來可能已經繼續得了你如果一個秘書來你對這個交易公園影響就很大了你一無二地天下應該要讓下步我們有兩位聽眾等待阿仙雅我們可以一會兒跟你會回應一下或者明天還可以回應星期六星期六有馮先生在這裡早晨早晨早晨馮先生喂早晨各位主持好你想說什麼其實這個交易公園的發展其實有一件笑話來的基本上現在那個去不去發展大帽山山腰或者是八仙嶺的山腰或者馬鞍山的山腰 其實發展到最後都是發展是現在的鄉村用地的邊緣地帶但這些邊緣地帶實質上很多地的持有者持份者都是香港的地產公司全部都大致上都是的最後都是益到他們的還有一部分的地那是屬於村的邊界沒錯但那些地 全部都是中辣店的公司就不會買的但他們所持有全部都是邊緣地即是所有的商城車都能夠到的地方有上下行車道即是馮先生你的意思就是對嘉義公園都沒所謂要撐辣椒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做買賣的人 我對一個辣椒老實說如果是辣椒誰還會買屋要賣出去這麼快對地產商來說是很損害很大的希望地產商支持的那就要給一些好處他但給好處不可以直接給就周圍放下風你們有機會星雅你同不同意馮先生這個分析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可以想的方法我覺得所有的政策還有現在就是說的所謂預留丁地全部假都不假我認識了很多朋友申請了 5年以上都不用只要有好了喂馮先生多謝你因為我們盡量還有一位劉先生在這裡聽因為時間不夠劉先生早晨早晨馮先生早晨早晨早晨馮先生跟我說的話差不多是嗎差不多我還想跟他說這麼多不過我就奉勸一句真的不要動交易公園因為我們住在市區是這麼方便 我住在觀塘我去西貢那邊走一路由將軍澳走過去很漂亮但如果我們現在走去旺角我除非是變的我真的不會走旺角走去中環的事情再搞白那裡我們都不知道去哪裡玩沒錯了我們大眾公眾的利益我們的一種少少的生活的壓迫之後的一些享受都要剝奪了這個政府不要那麼無良今天多謝劉先生今天 D100 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 G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